次乱想流过了一夜，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，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，真不明白，面对心寒的渴求是否那么重要？也许我不知道，你那最好恨我，情牵忘也忘不了。也许我不知道，你真的那么好，我的思念你有明白。我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又过了一夜，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，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 想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、哦、相思无

住你为爱的心与和弦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走，任性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那夜城市里有那么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化作刀枪等你出现，再见再见不见，心碎了可能在海边，你抬头就看见，你抬头就看见，我也你抬头就看见。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一句话，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弯得下腰才抬得起头。在人生路上呢，不是所有的门都很宽阔，有的门是需要你弯腰侧身才能够走得进去，所以必要的时候呢，能够弯下自己的腰才可能在人生的路上畅通无阻。抬头的时候呢，是需要底气的，弯腰的时候是需要勇气的。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的，一味的高昂着头的话，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，所以能够适时的弯下腰可能才是人生当中的大智慧。 愿我树下的玻璃瓶埋藏我多少的曾经，多少孤独的深夜，多少眼泪沾湿我闭不上的眼睛，打开我的玻璃瓶，让你翻开我从前。虽然当我还没遇见你，曾经被谁伤了我的心，至少现在我拥有你。 我恨你 一只翅膀想永久能飞翔， 飞翔，以后每一分一秒我都

爱上彼此的糊涂，没有人会懂得抱走，直到所有于事我不爱，怎么开始的想要结束，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因此感情不断建筑，因为不主观会相互错误的泪不想哭，却阴阳无处。 Time.

静静的想念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，永不改变。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。岁月时间的局限，拉近想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最拿手的一道菜，或者说你最喜欢吃的一道家常菜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想念你的人说，当然是番茄炒蛋了，这是我们家最喜欢的一道菜。我在想番茄炒蛋应该也是你的拿手菜吧，好像在所有的菜品当中，番茄炒蛋算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道家常菜哈。 我个人只你想在街上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，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，哦，这也是时候单纯的愿望，穿白纱当新娘。嘿，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，那街的电视墙在歌唱，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天上天长。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，花店的落地窗很漂亮，决定了感情应该走的方向，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，爱很欣赏，只想一想，爱如果变难看就要放，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但是人家的第一步进去

那一刻是我流过的泪。不要让我想起流过的泪。